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兰德没有完全放弃希望，接下来他应该还是会同艾拉待在一起，还有机会引导艾拉走向信仰之路。而这样的成就则将证实兰德的此趟旅程果真便如他为赢得家人的许可和财政支持时所做的保证那样。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次旅行像是一场传教之旅，一次圆满的行动。尽管兰德从来不相信自己特别适合做神职工作，然而一旦兰德受到充分培训并满足合适年龄之后，大概便会接受指派，成为一名专职的牧师。这是他们家族一直传承的事业。尽管兰德时常刻意抵制这种念头，但想起家的思绪还是笼上了兰德的心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马灯的焰苗，一时间有些心神恍惚。他的思绪已经飞回了查尔斯顿，回到了拉贝尔那坐落于南炮台的家里。眼前出现了美丽光洁的地面以及温馨惬意的壁炉。有那么一会儿功夫，他仿佛就坐在舒适的椅子里，面前便是一炉旺火，手中捧着哈斯特老妈妈特制的热可可。他想象自己正在读一本好看的书，而不是在这山中漫长而寒冷的夜晚煎熬。因为没有生火，他和艾拉两个人既要忍受寒冷的侵袭，还得担心森林里游荡的野兽。起初兰德还没有发现，艾拉伸手拿了枪，而后站起来说： 谁在那边？是哪位朋友？ 这声音引起了兰德的注意，惊得兰德从幻想中回过神来。他转身站起来，意识到自己把手枪留在了马鞍袋里。他考虑到艾拉先前的警告，那真是个相当愚蠢的事物。 不管是谁，你最好赶紧出声。 艾拉刚刚放出威胁，便听到了一把枪的咔嗒声响。 把枪丢在地上！ 这声音从黑暗之中传来，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靴子咔嚓咔嚓地踩在满地的落叶上。艾拉的动作变得僵硬，他慢慢地垂下手枪，食指仍然扣在扳机环上。 松手吧，朋友。 兰德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他脖子上的脉搏顿时加速，是布朗崔格店里的那个男人，脸上有疤的那个男人。兰德多希望事实并非如此。然而艾拉的担心似乎马上就要应验了。这位不速之客慢慢踏入马灯的照射范围里，终于把脸露了出来。他举枪待发的姿势越发加深了兰德的恐惧。艾拉用手肘撑在膝盖上，举起手掌挡住脸，斜着眼睛往身后看。他试图看清楚背后的状况。 你没必要这样干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啊。 艾拉的声音十分热诚，甚至还有几分轻松，但脸上的表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的视线从手枪迅速移向那边的骡车。 我们绝不会惹什么麻烦，只是在这儿过一夜。明天一早，就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前往惠斯勒的山谷。 我们向来是不管别人的闲事儿的。 八脸男走进露营地转了一圈，在马灯左边的位置站定，这样他能同时掌控艾拉和兰德两个人的行动。兰德颤抖着咽了口气，他的父亲曾说过许多次，说他在南北战争时期遭遇过类似的故事，然而兰德本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想象着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可能下场。兰德仿佛看见亲爱的妈妈就站在他的坟墓前，同他的几个妹妹还有祖母一起抱头痛哭，就因为他固执己见所做的错误决定给整个家庭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此外，甚至还有更糟的情况，他家里人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他的最终命运。就是这群男人离开之后，兰德就将长眠在这无人知晓的地方，任凭雨打风吹，野兽撕咬。此时不速之客举起枪管，眯着眼睛瞄准埃拉， 有人招呼也不打就偷偷摸摸地走了。我很好奇他到底想去哪儿，有打算去找什么人。 兰德此时不禁开始思索，被子弹打中会是什么感受？当子弹穿透自己的身躯，究竟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没想去找谁呀，真的，我只是单纯离开这个村子罢了，仅此而已。我不是爱惹事儿的人，我根本就不想掺和进去。 艾拉还在解释着，八脸男咬了咬嘴唇，若有所思地品味着脸上汗水的咸味儿。尽管此时的气温很低，他还是出汗了。 我还以为他是想去给谁提个醒呢，去告诉那个女孩的爸爸要小心点，要提防着我，没准儿他还会带些帮手过来，趁我不注意给我来个偷袭，直接大干一场。 我说了，我根本就不想插手。 艾拉提高嗓门，语气透着坚决或者是绝望，又或者坚决和绝望都有。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族人，即便我真的认识，我也不会随便参和进去。那女孩是摩伦琴人，照我看他们都是些长着六根手指的鬼怪，谁知道这地方还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呢？光想到这一点我就受不了。 是这样吗？ 男人移动枪管转向兰德的方向，随意晃了晃。 那这位年轻人呢？他好像还没说什么话呀。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谁也不是，他就是查尔斯顿出生的孩子，想到这山里面来看看，他当然没什么好说的。 艾拉向兰德使眼色，警告兰德不要加入他们的对话。可是兰德觉得，有好多话语正在他体内翻涌。向上涌到了嘴边，不断积聚着力量，这感觉甚至压过了他猛烈的心跳和耳朵里脉搏跳动的声音。两人无言的互动被八脸男看了个正着。 说不定是你警告他要小心说话，担心他会把你出卖呢吧。也许他心里有他自己的算盘。 他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先生。 艾拉再次提高嗓门，男人又把枪指了回去。 难道他是个哑巴，连话也不会说吗？ 我可不是哑巴。 兰德的脉搏跳得十分猛烈，他还以为 自己的声音肯定会因此而发抖，但说出来的话似乎出乎意料的相当平稳。男人转过头，静静地打量了兰德一番。 那就好，我们准备在这儿待一段时间，还有好些话要问你呢。我和几个伙计都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你们两个真的不会跟我们作对。你不介意吧，年轻人？ 兰德攥紧身侧的拳头，告诫自己不要冲动行事，不能做出法治社会遭受这类威胁时所能做出的反应。 这事儿好像由不得我说了算吧？ 确实由不得你。 话音刚落，几个人身后跟着几匹马便陆续出现了，那一共是两个人四匹马。马匹站定之后，林子里又传来了别的声响，哗啦啦的铁链声，男人的怒吼声，还有女人因为吃痛而抽泣的声音。懒得全身绷紧，挺直身板，准备慢慢站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定在了林子里头，而且全背对着兰德。虽然他的个头比街铺以外的其他人都要高，可他们三个人手里都有枪，还有个人根本不在视线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下，兰德的反击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大呢？兰德拼命思索着行动方案，也许可以一把抢过马灯，使劲地把它摔碎，把燃料和焰苗溅到他们身上，从而引起恐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悄悄站起身来，溜到骡车边上，取出马鞍袋里的手枪。又或者直接冲过去，抢在别人转身一枪结束自己之前，把别人的枪拿到手。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躺在落叶堆上血流不止的情景，这么做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而那女孩的命运也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 站在那儿别动，小子！ 巴里南仿佛察觉到了兰德的意图。 雷维啊，你还缩在林子里干嘛？你要是敢随便动她，我就剥了你的皮，把你勒死在这儿。她是我的女人，给老子找了这么多麻烦，我得在她身上烙上我的印记。就在这儿，就在今晚。我也不是不想跟兄弟们分享，不过我得让他知道他现在的主人是谁。 兰德不禁想到他亲爱的妹妹露辛达，倘若是他陷入到这种恐慌的处境，会是怎样的情形？恐惧使兰德胃里翻江倒海，酸涩的胆汁不断地涌向自己的喉咙。兰德看向艾拉，老伙计只是摇摇头，垂下目光盯着马灯，他的手肘仍然撑在膝盖上，完全没有想到尝试拿回自己的武器。雷维的吼声从林子里传了过来， 我抓到他了，他刚刚又想逃跑来着，还好布朗崔格用链子把他锁上了。 雷维从树影中走了出来，起初只见到阴暗中一团模糊的身影，直到雷维走进马灯照射的范围，才看出是个身形瘦长还没发育完全的小伙子。他把女孩扛在肩上，女孩 孩的长发垂下来，因为马灯的映照，加上终于爬上空中引导他们找到这露营的满地的月光，看起来就像一道蓝黑色的波浪。女孩被雷贝随手一扔，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她倒作一团，沉重的铁链因为撞到固定在她四肢上的铁镣而发出叮当的声响。兰德认出那个令人憎恶的东西，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所遗留的落后物品，至今仍能在查尔斯顿的周围，在马厩或者地窖里看见的镣铐。雷瑞往后退着， 你别再把我跟他扯上关系了 Jeb。 在空中抬了抬手，试图清除残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迹。 我听见他在黑暗中不知念叨着什么，好像是在念咒语，又像是被恶魔附了身。我可不想再跟他扯上任何关系了 Jeb。 不，你已经甩不掉了。 Jeb 露出了满是烟渍的黄牙，他带疤的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神情，显然感到胸有成竹，知道这群人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要是他的家人真的过来报复，你们谁也不能说自己和这事儿没一点干系吧。 雷伟几乎是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女孩慢慢地从地上撑坐起来，雷伟急忙退开，双手举得高高的。杰普仰头对着夜空大笑起来。 你怕了啊？难不成他还能从地里召唤出什么把你抓走吗？他已经被你锁住了，什么也干不了。被铁链锁住的人是没办法召唤灵魂的，而锁住他铁链的钥匙就在我这儿，在我的靴子里。放心吧朋友，他抓不到你，不过他肯定有这个想法，对吧？ 这不又笑，他转而面向着兰德。 小子别盯着那双眼睛看，当心他取了你的性命。 兰德看到女孩把头往后一甩，将浓密的长发甩到脑后。女孩的一只眼睛淤青，肿得闭了起来，嘴唇有些开裂，唇边的血迹已经干掉，结成痂开始慢慢脱落。但是兰德知道，即便如此，她还是美得不可方物，几乎有些超凡脱俗。没受伤的那只眼眸十分明亮，银蓝色的眼珠映衬着深色的睫毛，深色的长发如同这山谷中幽深的夜影一般。女孩仿佛是这大山的化身，最终变成了人形。她的皮肤光滑，和落叶一样都是黄褐色的。一时间兰德开始怀疑，他们先前关于女孩的那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兰德本能般伸手摸向了口袋里的黄金十字架，他曾在父亲和祖父去往各地传教的途中帮助他们度过了许多难关。兰德隔着布料抚摸那个历史悠久的十字架，他决定忘掉 Jeff 那帮人所说的话。这可怜的女孩是由上帝而非这森林所创造的。尽管这女孩对全能的上帝一无所知，上帝却对她了如指掌。不管怎么样，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兰德瞬间打定了主意，他知道这么做才是正确并且正常的。今天晚上，他绝不能让那些人得愿以偿。

对方没有任何防备，直接把地址告诉了他。真要去打一架吗？李万超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目标地点位于一个小巷的中段，屋子里摆着复印机、打印机，三个年轻人正在忙着。一看来人的年纪这么小，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是你要办证？你胡闹什么？ 我当然不办假证，这种事情犯法，你不知道吗？ 为首的年轻人感觉没有必要和李万超废话，走过来就把他往外面推。李万超一扭他的手腕，再一推，膝盖一顶，正中下体，年轻人惨叫一声，跌倒在地。第二个人看到他们动手，马上冲了过来，伸手就抓。李万超抓住这只伸过来的手，一扭一错，来人疼得蹲在地上，捂着胳膊站不起来了。第三个年轻人发现不好，抄起扫把冲了上来。他已经用尽了力气，但在李万超的眼里，他的动作那么缓慢，脚步那么笨拙。当来人将扫把高扬到头顶时，胸口门户已经打开。李万超闪电般的冲上去，一脚蹬在了他的小肚子上，对手顿时的跌倒，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天啊，我练到了真功夫，这不是网络游戏，我真成了大侠。 李万超转身往大街上跑去，边跑边唱着歌。刚挨完打的三个人站起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等李万超欢蹦乱跳地回到住处，孙庆峰阴着脸等在那里。李万超忙把经过和他说了一遍，等师父表扬，没想到孙庆峰半天没有说话。 师父，我真的打赢了三个人，没骗您，三分钟没用就赢了。 李万超，你知道刚才出去那一趟，你在多少台监控镜头面前留了影吗？ 啊，多少？ 街道上有监控，银行门口有监控，商场有监控，就是三五十平方米的小店，现在都兴装个监控镜头。你不是说你爹妈都是警察吗？你大摇大摆这么一晃，他们找到你的可能就大几倍。 哦， 这种小县城，大家亲戚连着亲戚，说不定你打的那些人就认识我。再说我教你这种高层次的功夫，难道是用来对付小毛贼的？ 师父，我只是想看自己的功夫到底练到什么程度了，光待在院子里练心里没底啊。 好吧，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会会专业人士。 从潘家如那里告辞，没过几个小时，这位科普作家亲自找上门来了，还带着几个电视台的人。原来见识到王鹏翔的真本事，潘家如忽发奇想，改变思路，何不让王鹏翔搞个电视擂台赛，谁再声称自己有不是武功，就来和他对打，用自称的那种神功伤他，让广大电视观众来个眼见为实啊。潘家如是生理学博士，对此有一定的经验，他知道像武警、特种兵、散打运动员这些真正接受过格斗训练的人不会吹那种牛，声称自己有神功的人多半是骗子，王鹏翔对付这些人简直是易如反掌。潘家如和电视台制片人一商量，后者也认为很好，这种擂台节目搞起来收视率肯定会爆棚的，剩下就看王鹏翔是否同意了。制片人先把钱字想到了前面，每接一擂无论胜败，王鹏翔都可以拿到50000元的出场费。王鹏翔听了也很高兴，如果来挑战的人都是小区里那个莽汉的水平，那就根本不在话下。 好啊，不过我还在上学，万一惹了谁，怕他们来找麻烦，最好别暴露身份。对了，可不可以蒙面出战？还有，整个过程不接受采访，完全不说话，免得认识我的人听出我的口音。 潘家如和制片人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他的做法。反正大家关注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些自称的神功大师。王鹏翔可以用散打爱好者的身份出场，每周来电视台录一次节目。当下王鹏翔到洗手间拿了只毛巾， 围在脸上，只露出眼和鼻子。他光着上身，在镜子前面转着照了一圈，左是右是摇摇头， 不好，似乎还是能够被认出来。 我有一招，保证谁一看都不会当成是你。 以前潘家如曾经射过一个100万元的巨奖，声称谁要真的有特异功能，被科学检验所证实，就可以拿走这笔钱。到现在这100万还趴在账户上生着利息。现在潘家如又宣布设置了神功奖金，同样是100万。谁能够在电视镜头前施展他自称的超自然神功，打败他邀请的非专业散打爱好者，就可以拿走这笔奖金。相对于虚无缥缈的特异功能，神功似乎更靠谱，再加上由电视直播一下子吸引了无数的观众。按照要求，挑战者报名时要将自己练的神功做出说明，以便观众在电视上有针对性的观看，检验这种功夫在实战里到底有没有用。电视台播出启示后，很快就有人来挑战。王鹏翔人还在香港，便收到了潘家如的邮件，里面有挑战者的基本信息，特别是附有视频资料，展示了他们的功夫。简单看完，王鹏翔定出了应战对象。 天啊，要一次对付3个人。 是啊，潘老师，第一，我请不了那么长的假，第二，和他们打比赛真没什么难度，又不是正式散打比赛，一定要打满多少局，只要让观众看到他们出手不就行了。 电视台在演播室里搭起擂台，为了堵住挑战者的嘴，比赛规则完全由挑战方确定。第一场的对手号称神医连环拳大师，年近40，这边王鹏翔戴好了一个蜘蛛侠的面具，赤裸上身，穿着短裤出了场。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表示没有在暗中佩戴护具。主持人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那位神医的拳大师抡起王八拳就冲了过来，双臂车轮般的轮动，和街头斗殴一样，王鹏翔虚架双臂，步步后退。等退到擂台边，猛一个侧滑步，这神一拳大师受不住劲儿，径直的摔了下去。这一招没打，两个人甚至没有身体接触，王鹏翔就已经胜了。他跳到擂台中央，向镜头摆了个 V 字手势。今天他不仅要赢，而且要让对方大打出丑。神一拳大师爬上擂台，又挥拳打来。他虽然练过多年的套路，但完全没接受过搏击训练，步伐凌乱，上下肢动作极不协调。王鹏翔只要不停地滑步、退步、绕步，他根本就沾不到边儿。看准空档，王鹏翔一记重锤蹬到了拳师的胸口剑突部位，神一拳大师像带面一样颓然地倒地。在神一拳大师艰难爬起的空档里，王鹏翔来到潘家如身边。 这样够劲吗？ 你能让他打中2拳吗？ 哦， 他那种神一拳号称带着内功，让他打你2拳，观众会更服气。 好， 王鹏翔迎着神一拳大师走了过去，大师慌忙挥拳进击，王鹏翔突然两臂分开，用胸膛硬接了对方几拳，然后进到他身边，锁住脖子一个假摔，把他扔到了擂台上。整个过程连3分钟都没有，神一拳大师便羞愤地退走，王鹏翔连汗都没有出。接下来一个自称虎行拳第五代传人的汉子出了场，此人身体敦实，足有90公斤，年纪有30出头，体力比前面那位看起来更强。在视频里，这位高手一个穿掌就从墙壁上撞开了一个口子。哨声一响，王鹏翔选择先发制人，左刺拳，右勾拳，侧踢，组合发出，招招凶狠。这位虎行拳大师倒没有出王八拳， 但只要王鹏翔扑上来，他就不自觉地侧身闪躲，这种自发反应也经常出现在没受过搏击训练的人身上。只要他一躲，肋部、侧背、屁股任由王鹏翔击打，最后来人被王鹏翔兜着屁股一脚直接蹬下了擂台。虎形拳高手硬着头皮爬回了擂台，王鹏翔没再给他留面子，满场追着对手猛打猛踢。虎形拳师皮糙肉厚，挨打了半天却没受什么伤，他知道自己没便宜可占，连招呼也不打，跳下擂台就离开了。王鹏翔坐回自己的休息区，等着第三个人出场。 体力怎么样？支撑得住吗？ 他们要都是这个水平的话，来七八个也没问题。 第三个挑战者看到王鹏翔如此身手，不愿意丢丑，宣布放弃了比赛认输。那三个挑战者在平时都很出名，这次比赛后记者们纷纷提出要采访王鹏翔，都被电视台挡了架。结果在第二天的报道中，王鹏翔便被称为沉默的蜘蛛侠，比赛从头到尾他都没在镜头前讲过一句话。千里之外，一座人群拥挤的三线城市内，有间租用仓库开办的小武馆，馆长陈富来正领着十几个年轻的学员练功。休息时间一到，他们便打开了电视观看神功大师挑战赛。最近这档节目通过广泛的预告已经红遍了武术界。馆长四十出头，成名绝技是朱砂掌，练功场墙边摆着一溜铁罐，里面填满朱砂，这是朱砂掌门派标准性的练武器具。弟子们刚刚用双掌徒手快速地插入朱砂中，铁罐周围还散落着红色粉末没有清理。直播中沉默的蜘蛛侠一次次打倒挑战者，看得大家既兴奋又不服气，学员们忍不住了： 师父，您还不报个名，让他也领教领教咱们朱砂掌的厉害。 是啊，上台那两个都是江湖骗子，咱们师父这样的真正高人都还没去呢。 对对对，您给他印记朱砂掌，让他知道什么叫天外有人。 朱砂掌和五把钱一样神秘莫测，据说练成这一种功夫打到人身上后当时毫无反应，过几天被击中的部位就会出现一片红肿，其形状恰似手掌印，故而叫做朱砂掌。如果被击中的部位后面有内脏或者骨骼，则非伤即损，只有求朱砂掌高手再去施救才行。听到徒弟们鼓噪，陈福来显得不高兴： 闭嘴，我又不是来卖艺的，跑到电视台耍猴吗？好好练功，不要总想着成名成家的。 徒弟们又在墙边站成一排，朝着铁罐里的朱砂插来插去，练了一会儿，徒弟们收工散去。陈富来带着一个助理收拾场地，他是小本经营，自己又当馆长又当教练，正忙活着，冷不丁一个中年人出现在场地的中央，谁也没看到他是怎么从门口进来的。 你 朱砂掌第七代传人陈富来？ 正是。 此人瘦高个，说话时两眼眯起来打量着对方，散发着一股奇特的气场。对方自称姓陶，古董收藏家，有事儿要向陈富来打听，希望能单独的谈。陈富来让助理先下班，请对方坐在场地的边缘的塑料椅子上。访客询问过陈富兴的师承，边问边想，最后点了点头，仿佛在确定什么事儿。 您来是？ 来人拿起支笔写下赵替两个字。 这个人你认识吗？ 赵愁，我认识。 来人皱皱眉，没有纠正他的误读，又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拍的是一块金砖，因为没有对比物看不出金砖大小。 这东西 你认识吗？ 这个是金砖吧？ 在陈父来辨认照片时，来人一直在观察他的脸色。听完这个回答，来人又掏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身穿民国军服的军官。 那么这个人你总该认识。 不认识。 你不是周沙长的传人。 放屁，我不是，难道你是啊？ 来人看到墙边那些装着朱砂的罐子，低下头，从一只罐子里捻出一抹红砂，拿到眼前看着， 用双手插入朱砂，自劳宫穴吸入朱砂毒气，凝结于丹田，滋养成胎，接人时从劳宫放出，暗器伤人。这是你的武功秘诀吗？ 当然了，正宗的朱砂掌练法。你想怎么样？ 那么你手上积累的朱砂之毒应该已经炉火纯青了吧？ 说着，来人突然窜到了陈福来的面前，双手连击他的面门。陈福来下意识的抬臂去挡，不料那连击是假的。等陈福来双手近身，来人一手一边闪电般的抓住了他的手掌。陈福来双手被直，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他想踢出一腿，对方牵动他的双手，让他站立不稳，无法进攻。 装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装朱砂掌传人，懂吗？ 说完，来人双手同时用力捏碎了陈福来的指骨，在他的惨叫声中扬长而去。神功揭秘擂台赛一场下来就名闻江湖，各种媒体连环报道，各色人等站出来品头论足，广告客户一个个打来电话，节目组摩拳擦掌准备接待新的挑战者。不料第一期直播结束后，报名人数一下子减少了许多，事先报名的神功大师也打了退堂鼓。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大家仔细想想便也在情理之中了。节目组只好不停地制造话题进行炒作，无奈就是没人敢再接招。再等下去啊，仍然没有符合要求的神功大师前来挑战，倒是有几名格斗赛的高手不服气，想来挑战沉默的蜘蛛侠，制片方只好婉拒。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节目组的官网上再没有任何人报名，哪怕是武术爱好者都没有。下面跟着网友评论，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从热切期待神功的出现到对各路神功冷嘲热讽，只有个别的人还在辩护，说电视台演播室那种环境破坏气场，让人家神功发挥不出来。这场擂台赛取得了极好的科普效果，但作为电视节目却办不下去了。眼看着无人挑战，赞助商家也表示了不满，节目组只好请武术专家来宣传真武术，演练实打实的功夫，这和节目的初衷完全不一致，失去了戏剧性，收视率更是大降。闲来无事，王鹏翔继续阅读父亲的笔记，忽然他发现少林七十二艺里面有个叫定眼法的功夫，练此武功从树砖头、树树木开始，再发展到树活羊、活鸡，要求面对一群目标一眼就能判断出有多少个。据说练成以后，看到一群人、一群马，一眼就能数出多少。 这不就是肖阿姨所说的感数现象吗？原来古代真有人把这种心理功能当成武功来练。 最后这档传奇般的节目无疾而终，宣布结束那天，节目组开了个散伙宴，专门感谢王鹏翔。 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中国那么大，也许真有世外高人怀出这一两样神功不愿意现身。假如谁真有那些传说中的功夫，比如能把我当成点穴，我就算去趟医院也值了。